可以怎么样，你就可以和你的听众和观众直接互动了，这是可以做到的，是可以配手势的。所以大家唱的时候可以，我们的听众啊和我们现在现场的这个主持老师，我们可以一起啊互相啊，你去感受一下，到了 greet 的时候是在互相打招呼。 哎， greet 就是互相问候。 对， 你想人和自然间的一种互动是多么美好啊！清晨的时候我们都说什么太阳笑，什么小鸟对我叫，这些都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互动，是吧？ 嗯， 这个是雪绒花呢，在向我清晨的问好， 对 啊，问候，这画面感就很强， 画面的非常， 它已经拟人了，雪绒花已经拟人了。 对，好，我们再唱一下前两句。Edelweiss, Edelweiss, 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 后面这句话特别美哈。 嗯。 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 对，我们把音呢要唱的时候要气息也要到位啊，气息也到位。所以我们在唱的时候，我跟晶晶老师现在可以打一个招呼。Edelweiss, Edelweiss, 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 你唱歌的时候就是在表达你的情感，你要想打招呼你就得唱出来。 对 啊，你就得用你的声音，用你的旋律唱出来打招呼的感觉。嗯， 对， 这位老师还一手还摇着手呢，还摇着手。 啊， Every morning greet me。 Hello，嗯，就像早上的邻居在给你打招呼一样。 对， Every morning you greet， 注意这个单词 greet greet greet me。你可以唱 greet me， 也可以唱 greet me。 我们来听听这位啊是怎么唱的。 Edelweiss, Edelweiss, 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 他把那个特音稍微省去了， 嗯， 稍微省去了 greet me。 对，这首歌其实对于大家练发音来说真的是一首好歌，一会儿你就领教了啊。 你可以练得多么的扎实啊，嗯，那个 greet, greet me。反正因为这样的歌曲它很缓慢，所以你一个音要是没有发对就会显得有失整体感。 对，所以 对 一定 要求很高， 开篇唱好啊。我们说不管是表演呢还是任何一种节目，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啊，这前15秒钟绝对要抓住对方，你抓不住这歌就废了。 是 啊， 啊，我们聊天室有的同学说好好听，有的人说都感觉冻哆嗦了。 哎呀，太好了。 好入戏啊。 其实要告诉你们，在演播室里的我们就差了， 我们现在真是冻得哆哆嗦嗦的， 只有这个地方可以穿个军大衣都不为过啊。 我们打算披着军大衣在主持节目了啊。 嗯， 我们确确实实能体会到雪绒花是生长在海拔4000米1000到4000米左右的高山上，尤其是生活在那些小的岩洞的小洞和缝隙当中，生命力非常顽强，不畏惧严寒也不畏惧孤独。 哎呀 是这样的一种花，你看它意境很美吧，但实际上是很顽强的一种花。 顽强， 一直非常顽强的一种花。 作为这个国花是有道理的。 对， 国花是有道理的。 对呀，啊，而且像 坚强的意志， 非常的坚强。所以为什么他要这首，这个电影当中用这首歌来做这个呢？ 嗯， 就是他不屈不挠的抵抗的意志。 对，没错， 是吧？他要 抗压能力， 抗压能力强。他是抵抗，他有战争啊，他要抵抗。 嗯，是 敌人，是这种意志。所以你看，他是柔中有刚，刚中有柔，是这种感觉。 嗯，没错 啊。然后呢，情节奏舒缓吧，这两句啊，情感呢是属于怎么样？ 快乐啊，其实， 哦，又轻松的， 轻松的舒缓啊，很舒服啊， 轻松和舒缓。 这种歌啊，唱给你身边的朋友吧，好吧，给他们带来一丝清凉，同时让他们减减压，哈，暗地里再告诉他，这个什么呀，你要坚强起来， 嗯， 啊，看那小花都这么坚强的这种生命力，对不对？什么能压垮你呢？ 是，好，嗯，来，我们看第二句了啊，小花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呢 ？Small and white， 小而洁白。Clean and bright， 是纯洁而无瑕，而且还 还有什么闪着光，还闪闪发亮。 哎呀 ，bright。 哎呀呀呀！ 说这种高山植物啊，真是，这一般人你都看不到的。 嗯， 你要在那个阿尔卑斯山上，要1700米的山上，你要开车还能看见雪绒花。 嗯， 其实它专门，它就是一个不在人间的花，这种花就是。 呀，这是这个花，咱们要不要回来看一看呢？哈。会不会因为这节目接下来那个地方火了 引起那个旅游热潮是吧 对， 反正在澳大利亚的传说里面就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一个小伙子能够为他的姑心爱的人采到雪莲花的话，哇，那这个小伙子会受到很就是很高的青睐。 哎呀，这小伙子去这个 你想你翻山越岭爬上悬崖峭壁去弄种花， 嗯， 但是又有的传说就说了，如果说这个雪绒花王他能够指引这个采摘者找到自己心仪的花，但是如果你要把这个花连根拔起的话，这个人就会坠入万丈深渊。 哎呦，听起来挺瘆得慌 啊！所以他这个花有意思。 哎呦，太有意思了， 啊，很有意思， 还有故事啊， 有故事。 大家如果要真想这么干，先看看自己这个旅行的费用啊，预算一下啊，也不是一个小数。 Small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呀，就是说你见到我的时候呢，看上去很快乐。哎，也是一种互动。前面不是给我打招呼了吗？现在是看到我的时候呢，很快乐啊！来听。 Smile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好。 这首歌到这儿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关键。其实这个版本展示的没有那么的明显啊，就是它的原版是更清晰的在这点上。那么在它的关键词上呢，我们要注意 small, white, clean, bright。元音的饱满以及辅音的充分配合是什么呀？是这首歌关键词的要点。这首歌这句话的关键词是整个这句话唱歌的要领，但是后面的其他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难度的，比如说它的停顿呢，就在中间的位置，然后它的语调的话呢是 Small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 是降升升降的一个节奏啊。从节奏上来说不难啊，两处失去爆破在 end 的位置，所以就是把关键词唱好，哎，这句话就能唱好啊。 这里的两个 and 都要失去爆破哈，啊 嗯， 都把那个的要去掉， 没错。 Small and white， 你可以轻轻唱出 t。Clean and bright， 啊，你可以唱出，轻轻唱出 t， 但是千万不要唱太重。不要唱 white, bright， 嗯，是的 啊，这就不好听了。 对，而下一句呢，关键词是 happy meet。那么在这个位置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注意啊，就是说这两个词作为关键词，它一定有 happy 和 meet， 就说明这句话一定有画面感。所以一会儿你唱的时候要感受它的画面感是从关键词露出来的，不是别的地方。 有的词翻译还翻译说你见到我的时候是摇头什么什么，是摇晃着摇头晃脑的啊，是摇头晃脑的看见我。 哎呦， 那就是很开心的状态 啊 你多开心呢， 啊，说 开心成这样， 其实就是那小花被那风一吹吧，就摇头晃脑 啊， 是不是？ 对对对，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嗯， 那你唱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也要很开心，前面也要带着欣赏花朵美丽的那种感情去唱。 对，而呢这句话在实际上这个唱的时候它的停顿呢是在 happy 的后面 H 停顿，整个这句话的音调来说主要是音靠元音的延长来体现出来，其中的 happy 不光是延长，它要求的是一种什么呀，它要求的是一种对快乐的释放啊。meet 是延长，所以延长跟释放是两码事。我们 happy 在唱的时候一会儿去感受，就是你要笑着唱，就是到这个位置你最好是带着笑容去唱 啊。您说这个 happy 这个单词， 对， 要带着笑容唱。 对，有的时候我们一首歌里的情感啊恢复于变化，这种变化使得我们表情也会跟着变，对，有的时候一首歌一句话里面可能俩表情，前面是哭的后面是笑的，特别有意思。 嗯， 歌舞青春里有的歌就是这样。